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具体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转多云，傍晚山区有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北京是多云见阴的天气，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能见度还可以，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下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中心城区的联络线。什刹海周边西海前海西街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地安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鼓楼东大街西向东方向，交道口南大街南北双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再来关注一下西单周边，西单北大街西皇城根北街南北双方向车多，行驶缓慢。王府井周边的东四南大街东单北大街北向南方向，崇文门内大街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东四环的红领巾桥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小心避让，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今天呢是教师节，在这儿呢我们首先要祝所有的老师朋友节日快乐。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伙说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啊，也是困扰了很多的教师朋友，那就是静脉曲张。 教师节来了，因为长时间站台讲课又经常要伏案工作，下肢静脉曲张成了老师们的职业病。它不仅视觉上影响美观，还会影响我们的健康。久站久坐一族，如何避免蚯蚓爬上腿，弹力袜、热水泡脚、腿部按摩，对缓解下肢静脉曲张是否真的有帮助？得了静脉曲张后又该怎么护理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李春民，给您说说爬上腿的蚯蚓，下肢静脉曲张。 下肢的静脉曲张，很多朋友都受到这样的一个疾病困扰，尤其是我们的很多老师朋友，久站久坐，教师朋友都站齐了，上课的时候得不停地站着，下课呢批改作业都修改试卷，这又得久坐，所以说很多的老师朋友啊都被静脉曲张这样的一个问题所困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伙邀请到北京朝阳医院血管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春民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关爱一下我们的教师朋友，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下肢的静脉曲张，爬上腿的蚯蚓，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应对它。首先呢，要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李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在这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又一次来到咱们北京城市广播的电台，和大家探讨一下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问题。 嗯， 首先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祝全世界的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道一声你们辛苦了。 老师朋友确实非常的辛苦哈。那也想问问这个李主任，在日常门诊接诊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的的确确有很多的教师朋友去找您看这静脉曲张的问题啊？ 没错，静脉曲张呢，这个是临床上常见病，在现实生活中呢也经常发生。这种病呢有一定的职业的范围，尤其是像老师这种职业长期的站立和这个长期的坐，这个还有呢，像售货员，这些呢都是静脉曲张中发病率相对高的一部分人群。 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节目给我们的这个老师们送上一份温暖哈，告诉他们，如果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他们既然是静脉曲张的一个易发人群、高发人群，我们有没有一些预防的措施？甚至如果已经发生了静脉曲张的话，我们也跟这些老师朋友说一说，我们既然发生了，咱别害怕它，咱得想办法去治它，想办法让它的症状减轻一点，甚至我们再恢复到我们光滑的这个肌肤状态，到底应该怎么做？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网易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同时也不要忘了参与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和大伙准备了两道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其实题目啊都是挺简单的，而且答案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要大家伙认真听节目，肯定会知道我们的这互动题目答案是什么。我们会在上半段和下半段各出一道互动题目，每一个互动题目呢，在上下半段的时候，我们会选出一位获奖的听众朋友。那获得的奖品呢是价值200元富含益生元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一盒。你想要了解我们的这个奖品情况啊，也可以发送菊粉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查看一下。菊是菊花的菊，粉是粉末的粉。那接下来呢，也跟大伙来说一说我们上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是什么。长期的便秘会不会诱发下肢的静脉曲张呢？这是我们上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长期的便秘会不会诱发我们下肢的静脉曲张呢？会或者是不会？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就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上半段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会选出第一位获奖的听众朋友。好，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关于静脉曲张的问题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8月27号到9月6号，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北京援藏指挥部、拉萨市卫生计生委组织专家开展了第一批健康精准扶贫拉萨光明型、艾希型等高原性疾病筛查、手术及义诊活动。这一次活动以建立利卡户为重点，由北京同仁医院、北京第四批组团式医疗队以及拉萨市人民医院等21名专家共同组成专家组，携带设备赴北京市对口扶贫的拉萨市城关、堆龙、尼木、当雄两区两县，共筛查白内障、膝关节病患者758人，其中筛查眼病患者371人，膝关节患者387人，义诊500多人。专家对于符合手术条件的13名建档利卡户和低保户患者在拉萨市人民医院完成了白内障手术。很多的老年朋友看东西总是有模糊的情况，这个时候啊，认为自己是得了老花，殊不知其实很多眼病都会引起视力下降。比如说在老年人当中比较常见的黄斑前膜，就是老花眼的症状十分相似。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如果您出现了看东西模糊、中心视力明显下降、看东西的颜色出现了变暗、重影、变形等情况，就应该及时到医院就诊。尤其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患黄斑前膜的 概率会大大增加。我们建议您每半年进行一次眼底的检查。想要预防黄斑前膜，您可以在日常多吃一些对于眼睛有益处的食物，例如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叶黄素、玉米黄素的食物。另外就是提醒您要控制好血脂血糖水平，这些啊对于预防黄斑前膜同样有效。在吃药的时候，您会不会为了图方便直接干吞不喝水呢？在这儿要提醒您，吞药啊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服药行为。用水送服药品呢，可以使药物顺利的到达我们的肠胃部，从而起到治疗作用。而吞咽只能够保证药物经过了口咽部，而容易使药片停留在我们的食管或者是食管与气管的交叉处，导致食管黏膜损伤。另外有一些药品的代谢过程比较特殊，对于消化道有刺激，服用的时候需要喝较多的水。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药品和所有的病人都适合多喝水，比如说服用胃黏膜保护剂、止咳类的药物都不适合多喝水，否则的话会降低药效，影响治疗效果。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教师节啊，我们跟大伙儿给这个老师朋友们送上一份温暖，跟大家伙儿说一说很多教师朋友都会遇到的下肢静脉曲张的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来参与到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了。上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呢是长期便秘会不会诱发下肢的静脉曲张。我看勇往直前、王桂敏、美妈还有好运旺旺、踏雪寻梅都说会引起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到底会不会，咱们再稍后跟大伙儿来揭晓一下哈。我们先让李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吧。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您告诉我们在门诊的的确确接诊过很多的教师朋友有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情况。我们知道所有的疾病其实都是有轻有重的，您在门诊接诊过有没有特别严重的这个老师朋友下肢静脉曲张，能严重到什么程度啊？ 是这样，静脉曲张呢它的发病它是有个过程的。这一部分呢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虽然说咱们老师朋友呢这个发病率相对比其他人群高一些，但是真正相对比较重一点的偏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咱们老师呢都是文化人、知识分子，对自身呢特别注意，有了一些异常的情况下都早早的到医院去。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在临床上碰到的比较重的是老师这一个群体相对比较少。相反倒是一些从事一些重体力活动的，还有一些来自于偏远的农村的这部分人群。因为呢这个静脉曲张大家都知道，一开始呢时候包括到了比较重的时候很少有一些症状的，它不同、 不同不痒、 对，很难引起这个人的重视。所以这部分人群呢对自身的健康可能有所忽略，这个时候他们来的偏晚一点。相反是咱们的高发的这些老师队伍呢来的早一些， 他们及时发现了有这个情况。 对， 虽然不疼不痒，但是他知道，这个不太正常，我得去医院看看。 没错， 我们能够做到这个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对， 让他不至于特别的严重哈。那我们也跟大伙儿说一说吧。刚才您介绍了说这个静脉曲张，其实啊，它不疼不痒，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种临床症状哈。我们大家伙都说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呢，我们经常看到有的人腿上这个血管鼓出来了扎青，然后呢甚至有一些这个我们说像这个森林一样的这种感觉，有这种鼓包的情况，这是不是就算我们的静脉曲张了呢？ 对，基本上这就是个典型的静脉曲张的一种表现。它早期呢可能曲张呢不是太厉害，一开始呢像是静脉的一个显漏，比别的静脉显露的都这个明显一点，但随着发展呢就出现了一些曲张的、迂曲的像蚯蚓一样的这种表现，它总是有一种由轻到重的、由少到多的这种表现。 那也就是说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如果出现了静脉曲张，它并不会像大家看到这个图片或者说所认为的这种特别明显的弯弯曲曲、九曲十八弯的这种感觉。 没错， 它基本上还是血管的这种直接的走向，只是它相对来说可能会突出一些，但是它的形态并没有发生变化。 基本上早期是这样，到了后期呢咱们曲张的这些血管呢都是平时呢比较细小的血管，平时呢在这个人体中呢它很少能够在表面上看到它或感知到它，甚至都没有名字， 他们咱们呢叫这些静脉呢就叫一个名字叫表浅的静脉团，表浅的静脉，说它和咱们所说的下肢静脉呢主要的大隐静脉曲张和小隐静脉曲张，典型的不同。他们说又地位比较低，但是呢，一旦到了病理状态呢，它就明显的就出来了， 就让大家能看到它了。 对对对， 原本看不到，现在能看到，而且我还见过这个静脉曲张的这个图片哈，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有这个疾病的困扰，是一个女性朋友，其实长得特别漂亮，特别爱美，就是因为这个下肢的静脉曲张，她说她都不太敢穿裙子把这小腿露出来，都是穿长裤把这盖住，然后呢，真的我们看过她这个小腿，就像这个蚯蚓一样，而且是弯特别多的那种蚯蚓， 没错没错， 就在腿上，的确确可能在美观程度上是比较难看的。 对， 那也想问问李主任，除了我们说在外观上，我们说美貌程度上会有影响，它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影响吗？ 也肯定要造成影响的。这个静脉曲张呢，在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不疼不痒。 对，不疼不痒。到了后期，随着疾病的发展，因为它的为什么会出现静脉曲张呢？因为它回流不好，大家都知道，静脉是把血液经过循环，代谢完之后，然后回到心脏。回到肺里面重新增加养料，增加这个氧气的这个途径是回心的。这个过程中呢遇到问题了，它回的比较慢了，淤积在小腿上，所以是逐渐造成了小腿上的血管的比较粗。这个时候呢，因为它的血液里面的氧气也少，营养物质也少，它聚集的时间越长，给周围的皮肤带来的后果是导致周围皮肤的营养不好。所以说皮肤呢逐渐就开始，最早呢出现呢是色素的沉着，就像其他地方呢皮肤比较光洁，颜色呢也比较这个均一，但这个地方呢颜色逐渐的加深，再往后呢这个皮肤呢质地越来越差，然后呢这个皮肤呢它的本身质量就不太好了，患者呢最后出现了瘙痒，其他地方呢很光洁没有任何症状，但这个地方发痒，痒呢大家都知道咱比较容易挠，一挠呢它的本身质量又不好，就容易破，一破呢就成了一个溃疡，这个溃疡呢在这种病理没有改变，就是静脉曲张你没有治疗的情况下，这个溃疡是好不了的， 它修复的也慢， 对，所以说有的病人呢好几个月甚至几年这个溃疡就好不了，被称为老烂腿。 所以说其实静脉曲张啊在早期的时候虽然不疼不痒，但它发展下去的话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损害是比较大的。 对对对。 而且是不是到发展到后期，我们想干预它想治疗它其实难度也相对来说大很多了。 没错，因为到了后期呢出现了这种溃疡啊，咱们都知道手术呢你要做手术要保证患者的安全，保证患者避免感染，但是呢有了这个溃疡面呢，这个手术就得推迟了，这时候先治疗这个溃疡，所以手术的时机啊包括手术的操作就带来了很大的干扰和困难。 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微信上还有我们的直播平台上跟您互动哈，好运旺就想问问静脉曲张这病能根治吗？网易的网友也说静脉曲张的手术到底怎么做啊，还有保守治疗可不可以，能不能用药来进行干预啊。咱们说治疗之前先得跟大伙来解释一下这个病的发病原因，咱得找对病因才能说怎么治它哈。 对对对， 咱先来说说病因吧，为什么我们说久站久坐像教师啊收货员这些人他是容易得这个静脉曲张的，他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是有关系的吗？ 是有一定关系的。这咱们还得从头说起，咱们刚才接着上刚才的说，静脉是回流为心脏的血这个脉管系统，也就是说血液通过静脉回到心脏，这个过程中间呢它就有一个问题了，大家都知道动脉呢是心脏的收缩，把这个血液挤压蹦出来，这个力量是很大的，静脉呢是也是靠这个主要的动力是靠心脏的这个扩张舒张，这个把它带来，但是呢 吸回去， 但是吸回去的过程中你大家都想，一个血液从脚一直到一个心脏接近一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它是怎么能保证它这个回去呢？因为这个心脏这个往回吸这个血液，它不是持续的吸，它是间断的有节奏的一收缩然后再吸一次，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问题了，要想保证这个血液回流就有个单向阀，有个瓣膜，静脉有瓣膜，它能保证一个血液从浅入深，从下方到上方这种回流， 有点像这个上台阶一样，上了一个台阶咱不让它回去了， 没错， 它要没有这个瓣膜的话上了台阶它就回去，再上台阶它还得回去， 对对对，所以说呢 这个病人如果是个患者呢，本身这个瓣膜发育的不好，这种情况跟很多先天性的因素有关系。 嗯， 哎，这个时候呢，就在长期站立的时候或者长期坐立的时候，血流不通畅，这个时候就是容易导致呢静脉曲张的发生。 哦， 所以说这时候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静脉曲张绝大部分都发生在腿上，你很少见双臂出现静脉曲张， 因为这个地方离我们的心脏比较近。 没错，它是聚上， 它的吸力比较强， 它聚上而下的，它回流起来也相对来说方便简单。 嗯， 哎，咱们都知道病因了。其实呢，出现这个小腿静脉曲张呢，主要是一个名词叫大隐静脉曲张，这个呢是导致这个表浅的出现表浅静脉瘫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大隐静脉呢，最有强有力的瓣膜是在它的大腿的根部，就汇入股静脉的地方，汇入深静脉的地方。 嗯， 这个时候呢，这个瓣膜的功能不好了，就很容易导致静脉曲张的发生。 嗯， 咱们知道这个病因了，所以要想解决它的呢，最有效目前也是最彻底的办法，用老百姓说的话叫根治的办法，就是手术。 嗯， 手术 把这个瓣膜修复了。 现在过去是修复，但是就发现啊，这个曲张的静脉呢，本身又有病变了，也没什么用了。 哦、 而且呢，人体还有深静脉，咱们浅静脉去了呢，不影响静脉的回流。 哦，就像不影响我们健康。 对，就像当于这个水汇入大海一样，长江黄河它一直通着，旁边的小河流、小溪，就像咱的这些曲张的静脉没问题。哎， 把它堵住。 对，堵住也没问题。所以说呢，这部分呢。瓣膜呢修复因为比较困难，而且呢也容易复发，现在都不做这些手术了，大部分呢还是把它几只结结扎掉， 直接堵住，不让他走了， 不让他走这条路了，让他从另外的深静脉里面走，这样就避免了静脉曲张再次出现。 嗯、 那一定出现的静脉的团的那些曲张呢，像蚯蚓一样呢，咱们要把它剖析掉，也就是把它呢切除掉，这样呢让腿恢复的原来比较光洁的。这种状态、 哦、那也就是说其实现在静脉曲张是可以根治的，有根治的方法和手段。 对对对对。 嗯，那也想问问您哈，咱们刚才在介绍这个我们说病因的时候和这个静脉曲张危害的时候，您介绍了它其实它还负责着周围这种皮肤的这种养分供应啊什么的，咱把它直接截断了不从这儿流了，它会不会影响到我周围皮肤啊，让它变得更没有营养了？ 不，因为咱们那个静脉呢，它这个是带回把那些这个经过代谢的氧气又少，营养物质又少，这两个都很少的，应该血液回心脏的，所以这部分呢不从这儿过了，基本上不影响皮肤本身的问题。 哦、 因为供应这个皮肤营养的主要是动脉的血液，这部分呢不压迫了，所以皮肤呢它这个也不瘀滞了，没有血液对它的这种干扰了，这种曲张的静脉的血液对它的干扰，所以说呢患者呢皮肤有个逐渐的恢复过程，过上一段时间就慢慢 就恢 复 了。嗯， 没错。 所以说其实现在对于静脉曲张我们是有根治手法的。 是的。 大家伙不用特别担心说出现了这个又是我们这么多的血管该怎么办。有方法。 有方法。 嗯。那也想问问现在对于这些我们说这种手术的手段是微创的手术吗？还是说这个手术也是这个创口比较大？会留疤吗？ 是这样。因为在这个。 其实现在对于静脉曲张我们是有根治手法的。 是的。 大家伙不用特别担心说出现了这个又是我们这么多的血管该怎么办。有方法。 有方法。 嗯。那也想问问现在对于这些我们说这种手术的手段是微创的手术吗？还是说这个手术也是这个创口比较大？会留疤吗？ 是这样。因为在这个手术传统的手术啊，过去古老一点的手术啊，都是那个刀口比较大，但是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改进，尤其是最近这一二十年，这个医学突飞猛进的发展，现在基本上都做到了微创，现在呢有几种手术方法呢，基本上就不用切口，直接用穿刺，用个针，把那个血管呢扎一个眼儿，通过这个，穿刺的点呢进去导管导丝，然后把那个病变处理掉， 就可以了。 对对， 我为什么得这么问？因为确确实实我们很多的教师朋友都是年轻漂亮的女性朋友， 没错没错， 老师女性占了这个很大的一部分比例哈。对于这些爱美的女性朋友来说，其实他们去关注她治疗她，就是因为她影响到了自己的这个美观。 对， 那我们通过手术的方法我们也介绍了，随着技术的发展现在也不太会用这种大切口的方式。 对 对, 对， 通过这种穿刺的方式是不是基本上不会有疤的情况？ 基本上不留什么疤的。 这个大家伙可以放心了，尤其是爱美的这个女老师们。 没错， 放心吧。我们继续来看哈，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跟您进行互动哈。有听众朋友说坐着 着这个血管呢容易有折叠的情况，血流受影响，我们能理解为什么久站也会有这种影响血流的情况呢？让专家给说说呗。这个李主任跟大伙说说，久坐我们比较容易理解，这个血管的弯弯绕绕多了，我们说回流受到压力，这个吸力变小了，可是站立的时候，这应该是我们血管最通畅的一个姿势啊，为什么也会有这种受阻的情况呢？ 嗯，是这样，咱们接着刚才的介绍的基本的原理说，静脉瓣膜功能不好了，它就没法保证着这个血液呢向单一的方向流动。 嗯， 这个时候呢，当心脏收缩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没有回吸的这个作用了，这个时候患者的这个血液会通过没有关闭完全的瓣膜往下反流，这就是咱们经常做 B 超出现的一个反流，有没有血液反流？反流呢，这是不正常的，正常呢是应该闭得很死。哎，这个时候呢，咱大家也就知道，你站立的时候，心脏的位置应该是离地面最高的。 对， 哎，这个时候呢，根据这个流体力学的道理，这个、 吸力更弱了。 对，一是吸力更弱了，第二呢，这个水压越高，它的压力越大。 嗯， 哎，这个时候呢，对于下边的那个瓣膜呢，破坏更加加剧了。所以说这是个恶性的循环。 好，所以说这是为什么久站久坐的人容易被静脉曲张所找上，而且为什么静脉曲张大多数都是集中在我们的这个下肢哈。 对， 咱也跟大伙儿说说静脉曲张比较容易出现在我们下肢的哪些部位啊，像比如说人群年龄它有这种偏好吗？ 一般来说呢，它那个部位还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尤其是这个咱们常见的这一些，主要大部分出现在小腿内侧。 嗯，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经过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人体最长的血管叫大隐静脉，也是最表浅的血管。大隐静脉这个作用很大。平时呢大家可能有时候不知道，但大家都知道，如果有了冠心病之后有个心脏搭桥，心脏搭桥取的血管常常是大隐静脉。但是呢，咱们得了静脉曲张，这个血管、本身质量就不行了，肯定再搭桥再用就不合适了。哎，所以这个静脉的走行呢，就从咱们的内踝，就是脚踝，一直呢，这个沿着内侧，从膝关节这个内侧，然后向上到大腿的根部，到大腿根部呢，就转到是人体的正前方来了。所以在它支配的区域，尤其是小腿的这个部位受的压力最大，所以曲张呢最多。 小腿的内侧是最常见的位置。那比如说像人群年龄，它有这个明显的倾向吗？ 这个呢倾向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呢静脉曲张它是个发病比较缓慢的过程，一般得要这个好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所以说呢相对年龄偏大一点的人症状要重一些， 会更明显。 除非个别的一些年轻人比较重的，那是有特殊原因的。 嗯，好，那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让李主任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吧，如果像久站久坐的这样的人群容易被静脉曲张找上，咱们得有一些方法去预防它呀，有没有一些好方法？还有就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这静脉曲张袜，这到底管不管用？我们在选择这静脉曲张袜的时候，是不是也得有点小窍门小方法呀？咱们节目下半段继续和大伙儿来说。大家也不要忘了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上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就是长期的便秘会不会诱发下肢的静脉曲张呢？我们下半段为大伙来揭晓正确答案，也选出我们上半段的获奖听众。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四十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四十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前的屏障。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北京朝阳医院血管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春民李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伙一起来说一说下肢静脉曲张、爬上腿的蚯蚓，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今天呢是教师节，我们要再次祝所有的老师朋友节日快乐。因为静脉曲张啊，也确确实实和久站久坐有关系。上半段的时候呢，李主任也跟大伙解释了为什么久站久坐的朋友容易得静脉曲张，老师朋友特别的辛苦，上课站着批改作业的时候得久坐，所以说久站久坐站齐了之后呢，很多的教师朋友都被静脉曲张这样的一个疾病所困扰。咱们今天就给老师们送点温暖，告诉他们我们怎么来预防，怎么来治疗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那上半段呢，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啊是这样的，说长期便秘会不会诱发下肢的静脉曲张呢？特别多的朋友参与到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大部分朋友回答的是会，然后呢也有一些朋友说不会，比如说花自芬芳就说了不会，牛仔说的是会哈，然后小杭州有一个这个理论，他说便秘啊不会引起下肢的静脉曲张，但是会造成肛门周围的静脉有曲张，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痔疮，这到底哪个是对的哪个是不对的呀？下面让李主任给我们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吧。 好，各位这个听众啊，大部分都答的还是不错的，因为那个咱们的静脉曲张呢，除了先天的这个瓣膜这个主要因素之外，后天的一些因素也可以出现，比如像便秘 久坐， 久站久坐，便秘，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因为便秘之后呢，你这个要想这个解大便，咱们要排便，必须要增加负压。增加负压呢，大家都知道静脉壁呢比较薄，一增加负压呢，一肚子一鼓劲，它的回流就受阻，本身。静脉曲张它反流就容易反流，你让它回流受阻就更加重了这个反流，所以说呢在便秘人群中间有一部分呢是可以加重这个静脉曲张的，但也不一定百分之百的说便秘非要引起来静脉曲张。 但是这个长期的便秘的的确确有可能会诱发这下肢的静脉曲张。 没错。 这就是我们的血管本来是从脚往这个我们说心脏流。 对。 但是在肚子这个地方呢，我们一用劲儿，相当于给它外力把它捏窄了一点。 没错。 它就回流的更慢了。 对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负压增加也会导致下肢静脉曲张的这种出现。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其实不光是我们说便秘这种这个我们说这种疾病吧。还有很多我们说这种基础疾病都有可能会增加我们静脉曲张的风险。 对呀、像这个慢性的咳嗽，长期的咳嗽也可以，因为咳嗽呢大家可能说动脉这个血管呢它的压力很大，一般来说你咳嗽一下呀或者是用其他的体位啊没法控制它的血流量，但是静脉不一样。静脉呢大家都知道有一些人去做过 B 超，在那个 B 超室那个超声科大夫就会告诉你憋住气，把肚子鼓起来，这个时候呢叫你做动作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叫血流停止，这个动作就能让静脉的回心脏的血流停止了，上不去了，所以说呢它对压力是非常的敏感的。 所以说经常有咳嗽的朋友也容易有这个静脉曲张的情 况，对，容易加重。还有呢一部分呢就是咱们说的孕妇，孕妇呢因为它随着 宝宝把这个位置占了， 对，没错没错，把后方呢因为咱们的静脉呢从大腿上进入体内之后呢都要到这个后部去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宝宝呢随着宝宝的增加，这个时候呢压迫着回流的静脉，这时候常常是孕妇容易出现静脉曲张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好，那也就是说我们上半段跟大家有奖互动的问答题目答案是长期便秘会诱发下肢的静脉曲张。我们的编辑呢选出了一位获奖听众，是我们的微信网友王桂敏，抓紧时间把你的姓名联系方式以及邮寄地址发送过来，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会把我们的奖品通过快递的方式发送给您。那没有获得奖品的朋友们也不要气馁，我们下半段依然有一个跟大伙的互动有奖问答题目。下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是这样的，就是穿紧身裤能不能够有效的预防下肢的静脉血栓，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下肢静脉曲张的出现呢？大家伙如果知道答案的话，会还是不会，依然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那大家伙关于静脉曲张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同时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网易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 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好，李主任，下半段我们抓紧时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这个，如果我们的这个老师朋友既然是易发人群、易感人群，那我们有没有一些预防的方法？因为有一些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出了一些主意，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说，多泡泡脚，尤其是用热一点的水，增加血液循环，能够有效的预防和缓解静脉曲张的方式。靠谱吗？管用吗？ 这是大家这个最容易想到的一些问题。 嗯， 还有呢，一些患者呢说，我揉一揉， 推拿按摩一下， 推拿按摩行不行？这些呢都是从一个直观的角度出发，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些方式呢都没有任何的作用。 哦，没用啊！ 对对，包括泡脚、推拿、按摩，还有这一系列的情况都没有用。 哦， 这些情况反而不如你抬高下肢。 嗯， 你把腿抬高一下，促进回流，要比前面提到的这几个方式效果要好得多， 更有效啊。很多朋友就觉得，既然它这个回流的速度变慢了，它容易淤积在我们的这个小腿部分，那我泡泡脚让它循环的快一点，或者我推拿按摩一下，给它一个爽上的助力，它应该回去的快一点。但其实并没有太大用处， 尤其是咱们那个泡脚，所谓的改善血液循环这个词用的太多了，大家都认为是个正确的 方 式，但是在我们人体中，血液循环是不需要改善的，只有在病理的情况下才可以需要改善。比如说，中供血不好了，哎，需要我改善一下血液循环。你想嘛，咱们的血液都人体的发育，从你的一开始，这个到一直成长，这个循环它都是一个正常的循环状态，才对身体是有益的。所以说，不能私自的为了用一种所谓的改善循环的理论来去泡脚啊，哎，做这些危险的动作。尤其是老年人泡脚，尤其是那个水温过高，容易导致脚的一些严重的并发症，尤其是患有糖尿病的患者。 我们说这个下肢的这个敏感程度降低了， 没错， 烫坏了。 对对对对对，因为它这个对于热的感觉不是那么敏感，就烫坏了。而且呢，你局部呢，你烫了之后，它温度增高，温度增高呢，首先它要需求的氧气要增加，但是你本身有的老年人呢，脚都有糖尿病，他需要他的供给的氧量就比较少，这个就成了一个急剧的供给和需求中间的一个巨大矛盾，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他的一些反差，最后导致溃疡的形成。还有泡了脚了之后呢，局部皮肤比较软，尤其是静脉曲张相对比较晚期的患者，局部皮肤不好，你又泡脚，泡了之后呢，稍微碰一下或挠一下它就破了，这个时候容易导致溃疡的出现。所以说我们绝不建议这类患者去泡脚。 泡脚， 对， 好，看来这泡脚我们绝对不可取。刚才呢，李主任告诉大家的一个好方法就是把下肢抬高来增加它回流的速度哈。也问问您这个李主任，比如说下肢抬高通过什么样的姿势，比如说这个像教师一组，这个我们说了老师们他是易感人群，那平时抬多高啊？比如说我批改上课站着的时候肯定没法把腿抬高了，那比如说我批改作业坐着的时候，我给腿脚底下垫一个小凳子就可以，还是说得抬平跟我的这个腰部齐平，还是说得垫得更高一些，什么位置才算是带垫高了呢？ 这个呢没有统一的标准。从理论上来说抬得越高越好，但是呢你在现实生活中抬那么高，第一不雅观，第二呢也没那条件。所以说呢，我是这样，我在临床上就是告诉患者这样操作的。第一，这个你坐着的时候呢，就适当的在前面这个垫个凳子或什么，把腿翘起来，哎，翘起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脚底下垫一个枕头， 也不需要垫到特别高， 对，你特别高了，人他就可以 不 舒服了，影响你的睡眠。所以你要在这个治疗和这个付出的这种代价方面寻求一个平衡。 好，所以说稍微垫高一点，这样的方式有助于我们很多的这样的，我们说教师朋友还有售货员朋友长期久站的这些朋友去缓解。其实很多朋友啊，久站之后都会感觉这个腿特别的酸，特别的胀。 没错没错。 这样就是我们说把腿稍微抬高一点，是不是这种酸胀的感觉也能相应的得到缓解？ 肯定的。效这个抬高对这个治疗这个酸胀效果是很明显的。 那也想问问哈，像这个静脉曲张，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上半段的时候解释了它的发病的原因，就是血液的回流没有那么通畅了，这个劲儿呢没有那么大了。那也想问问，比如说我们经常的运动，这个时候呢我们肌肉收紧的状态有没有比如说帮助让它这个血管周边的肌肉一收缩，这血管肯定压力变大了，能不能够帮助血液的回流啊？ 这是肯定的。因为肌肉腿部的肌肉收缩导致静脉的汇流，它可以促进静脉的汇流，所以说呢腿部啊尤其是腓肠肌小腿这一块的肌肉群被称为第二心脏， 嗯， 哎，它能促进静脉汇流。但是呢你不能持续的运动啊，人他总要静止的时候啊，运动是相对的， 嗯， 静止应该是时间更长一点。所以说呢在这个生活中站立有可能导致静脉加重静脉曲张， 嗯， 但是呢走路啊行走啊运动啊不会增加静脉曲张， 哎， 这种这个严重程度反而呢它可能稍微有一些改善的效果 啊、哦、所以说也建议比如说像这种久站的朋友，我们有空的话 哎 可以多运动运动， 对， 增加一下我们肌肉的这个弹性， 没错没错， 嗯，这些都是有好处的哈、 哎、 啊。下面呢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呢是穿紧身裤到底能不能够有效的预防下肢的静脉曲张呢，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发来了自己的答案哈。田刚说会穿弹力袜或者是弹力绷带都能够有效的预防下肢的静脉曲张，还有云水禅心他说穿紧身裤不会缓解下肢的静脉曲张，美妈说的是久站的人群平常穿着弹力袜可以有效的预防下肢的静脉曲张，到底能不能够有效的预防这种紧身裤，咱们也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吧，李主任。 紧身裤啊，这个呢，它的发明并不是为了静脉曲张而发明的，所以说呢，它没有考虑到静脉曲张的这种疾病，从咱们的医学的道理上来说，它对静脉曲张的这种预防啊或减轻基本上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哦，紧身裤没用。 哎，对对对。真正起作用呢是专门为静脉曲张研制的弹力袜，就是静脉曲张袜。哦、静脉曲张袜呢它这个呢是比较严格，它是根据人的腿，咱们的静脉不是回流不好吗， 嗯， 那好，那我就给你啊这个把这个腿啊把这个瓣膜它功能不好，这个时候呢把它收紧一点，让肌肉一运动的时候对那个血管的挤压产生作用更强一点。但是呢你这个强还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得保证这个血流从脚到心脏这种回流。换句话来说，我肌肉收缩的时候脚踝应该压力更大一些，越往上呢压力越小，这样促进这个静脉血呢回流的更通畅一点，而不能说我所有的部位的压力都一样， 都很大， 那都一样，那肯定起不了任何作用了。 嗯， 哎，甚至呢，上面的压力大，远处的压力小，那起的作用正好是相反的，反而更加重静脉曲张。 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紧身裤其实不能够有效的预防， 没错， 是因为它其实它的这个受力可能都是比较紧的，勒在我们的这个腿上。 对对对。 但其实我们想要预防和控制静脉曲张的出现，应该是下紧上松的一个状态。 没错 啊，而且是不是得选择？每个人合适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腿型都不一样，有的人呢属于小腿粗的，有的人属于小腿细的，这个我们说专门针对这个静脉曲张的这紧身袜是不是弹力袜，我们也得因人而异，得选择适合自己的呀。 对对，这个弹力袜呢它的这个选择呀是非常严格的，它的选择不亚于咱们临床的用药。 嗯， 用药呢大家都知道非常严格，必须得经过医生，除了一些非处方药，那些很简单的大家都知道了，我感冒我喝上一包感冒冲剂， 嗯， 但是呢，用弹力袜呢，因为人的腿型不一样。第二呢，弹力袜的设计呀、啊，它也有它的一些考虑。所以要想选一个合适的弹力袜，大家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找专业的人员， 嗯， 进行腿围，就是那个不同部位的腿围的测量， 哦， 然后根据这个再选合适的。 有点像这个我们说量身定制的感觉、啊、 没错， 得跟您的腿完美贴合才行， 没错， 也就是说咱就别在什么某宝上去淘了，很有可能买回来的不适合自己。 没错，我曾经见过有的患者呢没经过专业的指导，这个真正的弹力袜它应该是包脚的，应该是裹着脚、 嗯、 这样呢从脚部分的血液然后呢 给力、 给力，但是有的患者呢来了之后呢因为呢裹脚包脚呢他感到不舒服、 哦、 所以他就从中间给他剪断了、 哦、 这一下子把一个双弹力袜就完全报废了、 哦、 反而呢这种袜子穿上来之后有害无益。为什么呢？因为脚上面的血流它回不去，会更加淤滞在脚上。 嗯，好，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其实弹力袜的选择啊也是有很多讲究和门道的，我们一定得在专业医生指导之下去选择一个完美贴合自己的弹力袜， 对， 才能够起到有效的这种预防的效果。抓紧时间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哈，也跟大家说一下，下半段呢我们会依然选出一位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送出价值200块钱富含益生元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一盒。那么为什么我下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要这么早让我们的专家给揭晓答案，是因为这 这个下半段题目啊稍有一点混淆，就是我们跟大伙说的是这个穿紧身裤到底能不能够有效的预防下肢静脉曲张呢？很多朋友都说可以，但是发过来后面的解释都说穿弹力袜呀弹力绷带啊可以有效预防，但我们说的这个题干是紧身裤，并不是说咱们说的这个专门的弹力袜。所以说赶快让专家给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大家伙现在拼个手速吧，赶快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吧。下半段结束之前呢，我们会依然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宋阿姨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说脚腕上有两个黄豆大小的包，颜色呢有点发绿，已经十多年了，不疼不痒，想问问这两个小包是不是静脉曲张呢？想问问需不需要手术治疗啊？ 啊，这个呢，因为我没具体看到患者的这个情况， 照片我们看不到， 照片没看到。这个宋阿姨呢，我想是这样，既然那么长时间了，没有进一步的增大，这个有可能是一个静脉，有那个静脉瓣膜的一个静脉窦。所以说呢，没有任何症状，你不用做任何的手术， 可以继续观察， 观察就行了。 哦，好，张阿姨80岁了，说腿上有很多毛细血管有露出，有一点点的凸起，是紫色的，跟蜘蛛腿似的，想问问这是不是静脉曲张啊？需不需要治疗啊？ 这个张阿姨描述的非常形象，这个呢，这种病呢是静脉曲张中的一种，跟咱平时说的静脉曲张不一样。这个呢有个名词叫毛细血，叫静脉这个扩张症。这些呢，像蜘蛛网似的叫网状静脉。这些呢都是比较轻的一种类型的静脉曲张。 它算是静脉曲张。 也算。对对对，但是不需要任何的治疗。 好。 不会影响你的健康。 其实很多朋友啊出现这个静脉曲张的时候都会存在一个困惑。这我到底治还是不治啊？这时候是我选择一弹力袜穿着就行啊，还是说咱们得通过手术，甚至有没有一些内服的药物能改善这个情况？您也跟大伙说一说，李主任。 是这样，静脉曲张呢，如果这个说呢到了一定程度很严重了，肯定手术是唯一的方法，这是根治。 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内服的药物啊能改善它。 对对对，为什么在临床上还有一些病人医生会给他开一些药呢？因为这部分病人有水肿，他回流不好了，导致腿的肿胀，还有腿的发沉，这些呢用一些静脉的活性药物呢可以改善他的症状，但是呢不会根治。其次呢就是静脉曲张袜，静脉曲张袜呢它本身不能根治静脉曲张，但是呢能够抑制静脉曲张的进展。也就是说我现在呢静脉曲张比较轻，甚至呢处于初期的状态，我经常佩戴一个合适的静脉曲张袜，有可能让我这一辈子或者多少年不让这个静脉曲张严重。 不让它进一步再去进展。 没错。 那也就是说只有当静脉曲张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才需要通过手术这样的唯一的方法去干预和治疗它。 对对对，因为静脉曲张呢它对人体的早期的没有太大的危害，而且呢病人不疼不痒，所以说呢咱们不能围绕说未来它有可能出现一个什么情况，预防性的做大规模的做这些手术，这是不合适的。咱们呢选择一部分人群做手术的时候呢，是要看着这个患者呢曲张要出一些并发症了，这个时候呢为了避免并发症的出现，为了改善患者的症状，这才做一些手术治疗。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出现了静脉曲张的这些朋友得定期的去医院复查一下，看看这个程度有没有严重到比如说出现这些我们说并发症啊？ 没错，这应该是定期的找医生沟通一下。 大概多久去看一次就行？ 这个也不要太频繁了，大概一到两年就可以了。 一到两年就行， 因为它发展的比较慢一点。 好，节目时间有限哈，我们再来回答最后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美妈说，本人呢是静脉曲张的患者， B 超显示啊下肢的静脉瓣膜功能不全，几年前呢做了大隐静脉的剥脱术，术后啊也一直穿着弹力袜，最近呢又发现小腿有很多新增的血管弯曲和突出，想问问这是手术做完之后复发了吗？还想问问这种弹力袜治疗型的是要一直穿着它吗？ 这个美妈网友，这个不，你的回答，这个你的认识呢也是不错的，因为你这一个病呢有下肢的静脉功能不全，静脉功能不全呢就是瓣膜功能不好，这个呢不但是你的浅静脉有，深静脉有，所以说像你这个这之类的人群呢，他做了静脉曲张就容易复发，虽然大部分能除根，但是呢咱们20%-30%的患者还是要复发的。你很不幸处于这一个行列了。对，但是呢这个也不是太要紧。如果呢局部，我不知道你上次做的什么手术，是剥脱呀。 它是剥脱术，大隐静脉的剥脱术。 这是比较一种比较彻底的一种手术方式了，已经是。在呢新发的这些血管呢，你第一呢如果说你也可以不治，长期穿一些弹力袜。如果呢 你感到呢比较重了需要治，咱们也有一些办法， 还可以有化补救哈， 打硬化剂啦这之类的。 那这个弹力袜如果想要预防或者说做完手术之后，是需要24小时一直穿着它吗？还是说穿的时间越长越好？ 不能24小时穿，因为这个弹力袜的设计它是靠挤压靠肌肉的收缩来完成的，咱们晚上睡觉的时候肌肉是不收缩的，所以说你晚上穿弹力袜是没任何作用的， 白天穿就行。 对，白天穿，因为它活动才会增加它的效果。 好，那我们今天呢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那最后也请李主任和我们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吧。 好，我的出诊时间，我这个目前是救治于北京朝阳医院东大桥的院本部。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四的下午。 好，周四下午大家还可以在朝阳医院继续找到李主任。那下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呢，我们也为大伙儿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就是穿这种紧身裤并不能够有效的预防下肢的静脉曲张出现。我们下半段的获奖听众是刘海平，抓紧时间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在节目之外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把我们的奖品寄给您。也再次感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儿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药学部的副主任药师穆小潘，主管药师刘硕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顽固的结核菌到底用药方面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点半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您说温温工人唯德之基， 您说人要有悲天悯人之怀，谢谢您教书育人的字字句句， 谢谢您启程未来的人生指引，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在第34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携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全市老师 节日快乐。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 绿色出行、文明礼让、垃圾分类、环保问答、体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5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左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受到东部高压后部的影响，扩散条件较为不利，首要污染物为细微颗粒物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45到100微克之间。城六区东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3级轻度污染，其他地区为2级良。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